各位，上次嗰度播音机度传出男人讲话，告全国同胞书嘅人又系北国副总参谋长陈宇文。播音机内其中一段系咁样讲嘅，陈宇文好沉痛咁讲：同胞们，无情嘅战火喺狂风直吹下，呢一仗使最有情义嘅北方国军损失惨重之下，为保存实力，人人挥泪，短暂告别五座城池。咁短短嘅话，就等于直接承认最后一仗战败，失去五座城池啦。长篇讲话嘅北国副总参谋长陈宇文最后一句话系：兄弟本人敢断定，今日系东方五军联合急先锋副司令蓝天明等人意外得胜，属于暂时嘅产物。有份听广播嘅人讲，米体嗰座小小嘅播音机虽然声音唔大，其实质啊比天上嘅雷公啊要厉害得多啊。如果问点解，而家有眼见啦，人人耳听嘅说话能够传远到冇雷公嘅地方去。北方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最后嘅话系：兄弟本人敢断定，东方杂牌五军联合副司令蓝天明等人意外得胜，属暂时产物。咁呢句话呢，远喺天边嘅一大班重要人物亦听到啊！原来佢哋喺度收听紧广播。佢哋系咩人嚟呢？原来佢哋系东方五军联合司令部内嘅大军官同众小军官，亦喺同一时刻收听播音。听播音最大长官方日蒙司令突然开心拍手掌叫好，高兴哈哈大笑嘅同时，指住副司令蓝天明先认真讲啦：敌方指名道姓闹你意外得胜，属暂时产物啊！真系有意思啊！这个暂时产物都算得上系句名言，咁嘅名言本人从未听过。接住又听见另一个军官笑住答啦：敌方讲嘅亦未必见全错，而家先啱啱开始，属于暂时。今后日子流流长就唔系暂时啦，属永远所有啦。光阴如流水快，转眼又过咗一年。犯死罪嘅马侯爷笔下写诗讲：胸口未见长出毛，个个杀人不用刀嘅意思系唔使用刀枪去直接杀人者，反而会杀得更多，杀得更彻底，更厉害，往往更得人惊。如果照咁嘅理由去估计，嗰啲手上从唔拎刀唔拎枪嘅人物呢，係厉害中嘅厉害，等于係更厉害喇。呢一层睇嚟猜中估计亦都好准确。更厉害嘅人係边个呢？咁就要睇每个时期啦。众所周知啦，英雄能做时势，时势往往呢又做出英雄呢。有眼见啦，不过最近虽然丢失咗五座城池，对成个北国未算得是致命伤，但北国最上层已经发生天大事情，唔知民众唔知，当官嘅唔知，更令人难以相信嘅是，身为一国之王嘅总司令亦同样蒙在鼓里。呢件大事可以吓死一堆人。咁请睇决定一国所有人命运嘅事情，终于发生喺呢一个夜晚。今晚是不是月黑风高无人知晓？这里有一间不是几显眼的官邸，家阵是亥时已到，未进入子夜时分，特别官邸里头还灯火齐明。这里格外特别的是，在外边任由所有人左右上下认真看，依然是一片漆黑，不会露出半点灯光。有人选择如此时辰聚会，确属神不知鬼不觉。 咁呢里头呢只有宾客十个，而家个个手上有香烟嘅人神情非一般，佢哋唔停急速送到嘴唇之后，就使用口中武器时吞时吐。奇怪嘅系呢度嘅人唔止冇客气讲话，贵宾们嘅尊容上未见有半点自然嘅表情。而家呢度分明系非比寻常，气氛极其紧张啊！怪在所有人同一种表情，系人人唔停咁样食烟，其实质咧系个个暗中用力咬牙，表面做咧就尽力装成平静，吸气呼气，用力皱紧双眉。咁样嘅人，两眼多少已经现出外露空光。若问心中事，须听口中言。是边个的口中言甚重要呢？这时有位身材高大，穿着将军服饰，开始活动自己两只巨大的手掌，当立起两只三袖，哇，即时露出粗壮黑色手毛的同时，顺手放低一支远处睇亦好清楚的嘢，这样嘢呢分明已经上了膛，好精美名贵高级手枪在面前的木台上，成了皮笑肉不笑，准备开口讲嘢啦。好多人两只眼除了有害怕的样之外，还有血丝布满，又见多人望住眼前呢位阔口大面、有更大观相同粗壮身体，是准备听大人物讲话之时。最大最恶人物手执一份公文，开口讲话照读，因为半沙哑成了格外粗壮啦。 各位，我哋嘅命与运远与好多人嘅命与运关联在一起。今晚本人正式向各位提出，为咗伟大嘅民族，为咗水深火热嘅民众，更重要嘅系为咗我哋十个人嘅长远利益，而家我正式提出，就喺今晚决定政变。请各位同我同一方向，推翻现有的政权，建立新的政权，亦即是说今晚决定行动，推翻旧政权，建立新政权的意义重大。今日兄弟只是代表北国军方讲话，总则宣读到此，其他事由政府代表人士讲话。我哋今晚嘅讲话，一律要用最短时刻讲出最详尽嘅大事。 接住一个面戴眼镜、文职极高级官员、神色紧张、铁青面孔嘅人就讲啦： 各位兄弟，受军方委托，决定革除现在政府，推陈出新，系众望所归嘅大事。而家嘅旧政府，只有表面文明，实质是家天下，全天下等于是他个人所有。坏就坏在他要世代相传，因为有如此坏制度，那就是注定要灭亡的根本原因。各位，我们都是大官，做大官历来只是表面风光，来里实质是人人唔止卖身做奴仆，况且随时都有被捉入监仓同枪毙嘅危险。旧政府要我哋害怕，要我哋互相靠害，日日逼住我哋做大官嘅狗咬狗，月月咬伤，年年咬死，多如牛毛。仲有我哋过去长期辅助拥立咁样嘅人，系极唔值得嘅。 各位，今日嘅形势早就到咗系军逼臣反之时，兄弟本人用全家生命保证，表示决心支持副总司令佢嘅主张，又决意唔怕危险，同军方合作，立即喐手搞冧我哋而家嘅国王兼总司令嘅小集团。咁接住第三位大官就紧张讲啦。 各位尊座，兄弟本人非常赞成立即政变， 实行改朝换代。本人估计有我哋呢度十位人士发动政变，确系有住十拿九稳成功把握嘅。话俾各位知啦，兄弟本人历来系个市侩十足、主张现实系最讲真话嘅人。我顾虑最大嘅就系政变成功之后，我哋十个人点样分权呢？呢一课题系最为重要嘅、最根本嘅。大官讲完又坐低啦，而家轮到第四位大官起身发表，继续使用最简短、最重要、最明细嘅方法讲话如下。各位，本人除咗同意啱先三位长官嘅讲法，我要当面指出，分权分肥系天下间最重要嘅事。众所周知啊，权即利，权大利大，权小利小，无权无利。我哋边个都记得古往今来嘅政变，全部都系为咗名利而搏命嘅。我哋应该要喺未事成之日之前，先确定分权，确系重中之重。兄弟讲完啦，几句短话讲完又坐落，接住系第五位大官发表咯。各位尊座，我哋今晚嘅时刻系一寸光阴胜过一寸金，听日推翻旧政府，我哋今晚就要先成立新政府，请立即选出最高统帅。讲话完毕，即时又见第六位大官接住讲啦。各位，本人已经经过深思熟虑，天下间所有嘅人都系一样，觉得自己系最重要、最伟大、最有用，系有根据嘅。请睇古今中外，历嚟对于分配利益，一旦得唔到平均嘅话，就最容易打死人。兄弟，我本人睇，今晚要立即选出总督督、大总统嘅话，应该要使用最高明嘅手法去选举。本人觉得最高明、最好、最公平嘅办法呢，就系几千年前嘅瓦岗寨，佢哋已经使用过嘅成功选皇帝办法。嗰阵时选皇帝，点解人人都口服心服呢？一选即成呢？话俾各位知，因为佢哋系直接使用抽签办法去做，系无论天灾人祸，可以各安天命，各有天命。众所周知啊，我哋军政界人士历嚟个个都系最熟练、最识使用阴谋阳计，同各种人鬼合用嘅奸狡大小毒计妙计，不过未见有一次是使所有人口服心服的。如果用瓦岗寨选皇帝办法来选举的话，就一定可以成功，几刻钟就要见出分晓的事，立竿见影，从此没人敢说不公平。如果不用这个办法选举的话，我敢保证，国无宁日，家无宁日，人人为了争利益、争天下，再厮杀几十年、几百年，照旧不会有平稳过渡的好日子出现。当年瓦岗寨一抽签即选出皇帝，尽管是好笑，那个新当选的皇帝是个一隻字都不识的人，他叫程咬金，就算他不识字，结果立即人人下跪叩拜，从此听他命令。凭抽签得来的皇帝程咬金就是程咬金，日后未见有第二个、第三个程咬银、程咬铜、程咬铁、程咬泥跳出来咬人作反。事实讲明，抽签选举是最公平、最得人信服的。各位尊座，本人继续遵守会议规定，所有讲说话要简短，敬请下一位尊座完善未了之事。接着又轮到第七位长官讲了。各位，抽签做皇帝确实公平、公正、可行，本人十分同意。如果而家加埋更合理嘅条文呢，就会更加妥善。新国王在位，最长只可以做十年。我提出嘅呢一招数会比瓦岗寨更加高明嘅，因为时间无多。讲话完毕，政变造反决心大嘅长官又坐低啦。而家轮到第八个，佢讲话如下：各位尊座，今晚的政变会议决定听日一切行动，好极啊！我哋用十个人的高贵性命 领成一股已经形成不分彼此高低贵贱、最高义气、实行平等拼搏，我哋更高嘅地位。好极，好极啊！亦即系话，明日政变自会成功，从此今后立即实行肥水不流别人田嘅做法，只有我哋十个人有资格轮流执政做一国之王。我哋每五年都会有一次当选国王嘅机会。咁啊，在座众官就齐答：系啊，啱啊，啱啊！而家系寸金难买寸光阴嘅时刻啦。接住第九位大人物就讲话啦：诸位尊座，上等之人制造时机，中等之人把握时机，下等之人放过时机。听日就话划历史分时代嘅大事即将发生。听日嘅做法该点样呢？大概会分成三种：上策、中策、下策。兄弟本人最想使用上策。点样先至算系上策呢？请听我讲。一系用最出色嘅快刀斩乱麻；二系用使用唔流血嘅政治；三系只要有彻底嘅成功，手段系唔计边一种，能够成功就系良策。切莫做嗰种蚕虫师爷，自己绑住自己嘅做法。我哋更要知道，当今嘅世界系人命如蚁战。各位，为咗政变大事，即使听日起杀人多到流血成河，甚至全北方国死人一半以上，亦不足为奇，唔使大惊小怪。大丈夫欲成大事，唔计较羞耻。只要系成功，就唔系下策。只要成功，就冇半点羞耻，一切要睇效果。各位，听日我会亲自到场，帮助我哋嘅第一副总司令指挥军队警察，仲包括嗰班凶恶嘅武装民团一齐喐手。讲到呢处，鼓吹政变嘅长官突然快速举起两只手，再变成薄手掌，等于系锋利薄刀，成斩瓜切菜咁嘅样。一下变成咬牙之声，认真讲：杀杀杀！我哋要做惊天动地嘅大事。兄弟讲话完毕，有杀声八面嘅第九位大恶人坐低。而家轮到第十位准备政变嘅大人物，佢讲话：各位，寸金难买寸光阴，政变已经决定听日喐手。今晚我哋一定要选出新国王。下官兄弟赞成立即选举，如有唔同意嘅，请立即举手。而家全会场未见有人举手。好啦，等于人一致同意通过啦。我嘅主张已经得到实行，我宣布而家立即选举新国王。呢位与众不同嘅第十位长官讲话动作咧零舍快速，好似变戏法咁快。呢阵时双手已经攞住一只又深又长食饭用嘅木筷子筒喺手，众官一睇就明啦。筷子筒里头有十只筷子，而家随便快速掹出其中一支木筷子，用刀认真咁轻轻一斩，木筷子嘴度就即时留低一条刀痕，成咗特别嘅记号。呢支特别嘅筷子系最重要，咁样做咗，人人都明白抽签嗰阵边个得到呢一支木筷子，边个又立即坐上新国王大宝座，理所当然接受叩拜之余，随时发布全国最有效命令。有明显深刻刀痕嘅木筷子已经放翻入个筷子筒里头，即刻用布包住，上边只系露出少少筷子头。快动作嘅第十位长官双手用力上下摇动，使到十只松散嘅木筷子摇到嘎嘎嘎声乱咁响，又放低，等于随时可以做抽签使用。动作快嘅第十号长官再用一件厚红色布冚住，以示重要又公平。睇嚟仲有后面嘅一层层手续未完。而家又见手急眼快嘅第十位长官攞咗铰剪嚟，急急剪咗十张纸，每张尺寸呢若果同杯口大小一样，是方形的白纸。所有的白纸呢先被各位验过之后，再在每张白纸仔上写上一个字， 咁就等于要编成号数，从一到十，共十个字之后呢，由大家帮助成七手八脚，用手轻轻搓成每粒大小基本一样，共十粒圆形的小纸团，再放入一只饭碗度，立即加盖，再向上下翻动。嗱，正是寻找凶手要更凶，古今杀人都相同，太子继承变阿斗，又如烛影再摇红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